北京时间16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98.2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是宋一凡，今年22岁，刚刚大学毕业了。最近在读的书是《假如给我3天光明》。很多人都说过，这本书内容很冗长，又类似于流水账。可是我觉得篇幅之间的内容虽然大同小异，却也各有千秋。也许想要去感受另一个世界，需要的就是持续的体谅、忍耐，还有理解吧。 青春如梦，流年匆匆， 人，我们是学生。11月17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11月17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98.2 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北京时间下午的4:08，欢迎来到 FM98.2 Fresh Radio， 每天下午4点到5点准时和您见面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一到了周一又很开心充满活力的丰台小何穗小雨。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小灰泽华。 这是什么梗？ 因为我今天穿了一身灰，所以我是小灰。Yeah，Hello。 好啦，今天在我们周一的健身环节呢，请来了两位非常非常特别的嘉宾。 是， 在节目开始之前，不但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有很大阵仗的这个道具的阵容， 有个假人出现， 有个假人出现，哎，而且直播间里还摆上了垫子，感觉一会儿会是一期非常专业的节目。所以其实泽华平时咱们每周一在健身的环节也会聊很多什么女生应该用怎么样的方式来练出肌肉呀，不拉不拉的，但是今天这两个女生是不是很特别？ 她们本身就很有肌肉，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有一位女生还给我们秀了一下自己的腹肌，真的是很漂亮。 她一会儿可能随时要准备秀一下。 大家知道前段时间热映的那个电影《羞羞的铁拳》，很多朋友都觉得很喜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教大家来打羞羞的铁拳。 是的，今天节目当中，好了，赶紧来介绍，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很专业的两位 MFA 女子格斗的选手，一位是何群，就是红衣服的这位，他一会儿可能随时会露出他的腹肌。 Yeah. 刚才非常开心和紧张的先给我们看，哎，你们看镜头里面可不可以看到？可不可以看到？ 但这个腹肌真的是得来不易呀。 是的，一会儿也会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关于比赛之前的一些训练呀、种种的一些经历，以及旁边的这位女孩子。碧玉小姐 Hello, 欢迎你。 大家好。 你们俩站在一起有一种金童玉女的感觉。何群某你一看很像一个帅哥。 非常帅、 哎、 我已经忍不住看了好几眼，而且又是那种很白的帅哥，比你还要白很多耶。 是， 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他们两个人其实也是参加了最近很红的一个算是真人秀的一个女子格斗的节目、在一会儿的麻辣烫环节我们也会给大家做一些展示。大家可以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到活力酒吧，以及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我们今天这期非常帅气的木兰女孩如何蜕变的女神百分百。 是的，所以首先我们还是进入到今天的女神麻辣烫环节。 进入到今天充满活力的女神麻辣烫，我现在很期待啦。其实今天第一条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呢，是说很多人在平时练腹肌的时候，他们都不太清楚做每一个动作可以练到哪一块儿。 是。 然后今天呢，我给大家准备了几张图片，它会告诉你在做一些动作的时候，比如说， 这是标准的1、2、3、4、5、6块。 对，它每张图上面给你画的，你看是不同的红色的区域，是不同的部位，然后旁边的这个图面就会给你配上，比如说做哪个动作可以练到这一块。 哎，小雨， 这还挺专业的。 我也是有腹肌的人。 你知道吗？我刚刚想问你，就是你所谓健身这么长时间以来，你的腹肌出现了吗？ 当然， 不然你也露一下好了。 我有一整块腹肌，不分具体的每一块了。 这个问题完全不值得好笑，因为你就算不说，我也知道你只有一块腹肌啊。 每个人都有一块腹肌啊。 所以刚刚那张图给大家看完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在一直播上面的回放来学习一下，我觉得还是挺受用的。 剪刀腿啊，仰卧抬腿啊，一些基本的动作， 还有 V 字转体啊，都是一些动作，很基本的。但是它可以练到你不同部位的腹部的肌肉。 嗯， 所以说到重点，我就很想知道，两位女子格斗的专业级的选手，平时呢，在生活当中，你们就是会不会为了比赛会要练腹肌吗？哎，你们两个把话筒多离自己近一些。 哎，你没看到何群要站起来了吗？ 没有啊， 还没有开始就要站起来了。 已经准备好了， 表面上很淡定。 我没准备，我谁说我要站起来了？我 哎呦！ 导播老师给一个特写镜头， 特写，再推进一点， 是有的，是有的，不要推进。腹肌这个东西就是要远远的看，欣赏它很美。 哎，所以 MMA 当中是有一些具体的动作会教大家练到这个腹肌吗？ 对，就你们平时在生活中会刻意来维持自己的腹肌吗？ 我们的练腹肌的方法好像有点残忍，就是我们会拿把呀或者是拳套去打 去击打， 离话筒近一点哦。 我们会拿就是拳套啊或者是把去击打自己的肚子 啊， 然后让自己的腹部， 让局部的肌肉有一个充血。 我头一次听说打腹肌还可以， 对，因为在打的过程中你的腹肌一直都是处于紧张的状态，绷紧的 啊。 请问自己真的下得去手吗？ 反正是别人打我们， 不让自己下手， 不是自己打。 对，别人打我们，他们很难下得去手的。 能不能请碧玉现场示范一下，你们是怎样的一个打法？ 他打你吗？ 不，当然是打你了。 可以啊， 我可能立马就要进医院。 可以啊， 来来，我们现场示范一下好不好？ 好的，好的 ，OK。 啊，就在这里示范吧。 就在这里示范就可以了。 是我们没有把。 啊，那我们就下半时段统一去到那个电子上。 对对对，下半时段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示范很多的一些很有意思的动作，比如还有什么防狼术呀之类的。 是， 总之今天这期节目就是非常的精彩。 哎，我觉得有些太太可能会对自己老公说，今天晚上我来帮你打打腹肌啊。 不过是不是刚刚的这一期就是打腹肌的这个动作，可能正常人在生活当中是不建议大家来去做的， 这个 还是会有危险，对不对？ 要有一定的腹肌基础的情况下才可以打。 嗯， 要不然特别是女生很容易会打坏。 嗯， 会打坏， 会打坏掉， 毕竟是打肚子那个部位嘛。 对， 走好啊，一会儿下了节目不让我帮你打一下， 可以试一下了、 哦、真的对我很好。 这是第一条我们和大家说的一些腹肌的练成法。 接下来呢，给大家看一个也是国外的一个女子格斗的比赛。 嗯， 想让大家先大概了解出，如果不太了解这种比赛的人，让大家初步了解一下女子格斗有多么的帅气。我们一起看一下。 我们请何群和碧玉和大家讲解一下吧，能看清吗？ 可以。 现在两位选手站在这个台子上， 反正我是看不太懂啊。 我们大家现在看到的这一段视频是我们这个国际上很有名的一场赛事 MMA 赛事，叫 UFC。 你知道有些不懂人可能会觉得这女子格斗啊，然后摔跤啊，还有那些打那个跆拳道啊，它的区别在于哪里？可能光看这样的一个视频，我有点分不太清。 是，我也会。 摔跤的比赛 WWE 它是有表演的成分在里边、MMA 是基于站立击打跟地面柔术加在一起，跆拳道是只可以用腿，拳击是只可以用手。 就是我们通俗一点，大家容易理解，就是 MMA 包含拳击、跆拳道、摔跤，综合， 就是全能型 全部都有， 听起来 包括柔术。 对， 所以那你们会打 MMA 就会打其他的，刚才所说的柔术啊、拳击啊、摔跤都会。 对，它 MMA 它的中文在国内会叫综合格斗，就把这些给综合起来叫综合格斗。 是，这个大家就听过了，综合格斗这四个字吗？ 很酷，在稍后我们也会详细来了解一下到底是个什么意思。那接下来呢，就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在国内11月10号开始，青海卫视将在每周五晚的22点推出一档时长1小时的国际女子综合格斗赛事节目，就是今天我们请来两位选手参加的这个节目，叫做木兰战记。这个赛事节目呢，将完美呈现什么叫做巾帼不让须眉，从全国海选到总决 决赛，在木兰战记的战场上，观众将共同见证木兰女孩们如何一步步完成自我的蜕变，并且夺得最终的胜利，成就现实版的百万宝贝。而且呢，值得一提的是，木兰战记从全国五大城市还选出了36名业余综合格斗运动员，并且对他们进行了长达10天的这个封闭式训练，使整个的过程很繁复而漫长。但是这仅仅只是木兰战记台前幕后的一个小小缩影。 何群和碧玉算是专业选手吧？ 对，何群属于专业选手。 那刚才我们所说 的 这36名业余的，他们会很痛苦吧？ 对，因为他们从是一个应该是爱好者吧的一个角度参加我们的这个海选，包括封闭式训练，非常残酷。对，各种血，各种泪，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是一档怎样的节目？是一档非常血腥的节目吗？ 就是 当然不是啦， 每天都是拳打脚飞。 不是，我觉得还是一个传递木兰精神的一个节目，就是向大家证，对，很正能量，向大家证明说女孩子怎么说也是可以很强壮很厉害的。 是的，所以如果你也对女子格斗感兴趣，并且想知道一些基本动作的话，接下来就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重点部分了。 是的，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百分百 Party 超模养成记。 从办公室到健身房，不管你是齐刘海亚姐萌妹，还是中分霸气御姐，长得漂亮是优势，活得漂亮就在超模养成记。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是你们的丰台小贺岁小雨， 我是泽华。 为什么没有加任何前缀了？ 因为今天有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 是的，是我们的 MMA 女子格斗选手何群和碧玉。 欢迎啊， 欢迎两位。大家同样呢可以在易直播和花椒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982，或者是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今天这一期很有可看性 是 的女神百分百了。 我想先问一个非常愚蠢的问题，今天我们说的是女子格斗嘛，有女子格斗是不是就有男子格斗？请问女子格斗跟男子格斗的区别在于哪里？除了性别不同， 一边是女人一边是男人。 我已经说了，除了性别不同。所以在动作上没有其他差别吗？ 没有， 大家看到的比较常规的应该都是男子的综合格斗多一点，然后女子的综合格斗目前我们木兰战记是国内首档女子纯女子 MMA， 很酷，我会非常想看，因为平时男子格斗的赛事已经很多很多了， 是， 所以女生的话就会很想看一看女生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打的。而且我非常想了解你们两位就是在打比赛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很严肃的，对不对？ 对。 那你们私下生活在当中的状态会有一个调整吗？ 很和谐。 对，我下午关系很好，上了擂台就都仇人一样。 而且很爱秀身材嘛，一开始不也秀了？我们还请这个何群和碧玉离话筒稍微近一点。 好的。 要跟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其实何群已经从事专业的女子格斗14年的时间了。 对， 14年的时间，大家一定会觉得她非常非常的爱。 从4岁开始吗？今年18。 这等于是有点硬了。一定会觉得他曾经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运动，包括这14年自己是非常专业。 对， 但是他自己跟我说，他到现在都不 喜 欢。 我到现在都不喜欢这项运动。 那你是怎么坚持了14年？那就厉害了。 我以前的时候，其实在面临练体育跟练唱歌，那个时候我们那个年代就很流行超女嘛。我以前参加过超女。 哎，你还有点李宇春的感觉。 啊，我以前是参加过超女。 你要去了，说不准那红的就是你。 对，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家庭条件的问题，练武术会比较省钱，练什么唱歌啊就会比较费钱，所以最终也是去练了武术。而且是我想走一个冷门，就是如果正常按照上大学的话，什么初中升高中，高中升大学的话，就会很多人都在走这个路嘛。我不想，我想专门走一个冷门，想着怎么去越级去上大学。然后后来我免试上了北京体育大学，就是靠练习散打，练习格斗上了北体。如果按照正常，我要是正常考试的话，我一定上不了一本。 所以当时只是为了选择一种方式，然后选择的这个专业。 对，然后当时既然选择了这个专业之后呢，一般我都告诉自己，我说别人都说坚持就是胜利，我觉得坚持到底才是胜利。 是， 既然选择了，我就得一路走下来，走到我觉得我打不动为止吧。 那你等于说，我觉得通过你刚刚讲了这么一个故事，还是对这个事情有自己 己的一个情感在里面的，可能刚开始不是喜欢，但现到了现在为止还是有一个感情。 而且现在我是到了这个阶段之后，下面也会有很多年轻的运动员嘛，我们想就是 也是个前辈了， 对对， 更不能放弃， 就是想最终把中国女子格斗给带上一个巅峰吧，在世界上， 就是自己已经从一个怎么说 小白 、到了一个这种前辈啊，然后对， 没有不敢当，下面的年轻运动员也很厉害的。 哎，小雨，听完这种充满正能量的故事，我个人就有一个问题了。 问我的吗？ 既然曾经不是，当然不是问你了，问何群了。既然曾经是想参加比赛，然后成为歌手的，不妨在我们现场来秀一段。 我刚刚想说，接下来就是 show time 了， 随便唱一两句吧。 总是被你们吓套。 上一次女神百分百，又秀腹肌，又秀一下歌喉，岂不是很完美？ 如果非要站起来边秀腹肌边唱歌，我们也是不介意的。 我真的已经好几天都没有吃饭了，因为我现在备战11月18号木兰战记总决赛、然后我现在降重，就是基本上每天都 吃什么东西。对，他们现在非常辛苦。 哎，这个真的是要和大家说一下。 对，因为刚刚在节目开始之前，我们也聊到嘛，说11月18号他们是有一个总决赛，总决赛对于女子格斗选手是有很严格的要求，她的体重的公斤数是一点点都不能差的， 是 你必须要完美的符合她到她那个标准才 OK， 她有这个参赛的资格。所以也想请何群和碧玉两个人来跟我们谈一谈，就是在比赛之前就是的这个准备的过程以及控制体重的这个过程。 因为 很奇怪的一个控制体重的过程。 对，因为在比赛之前大概一个多月之前，我们就会知道我们各个选手打哪个级别。比如说必须打55公斤级，然后他现在的体重大概是57、58左右，他就要在一个月之内大概要降下来3公斤。但是我们这种降体重跟那种练健身健美的不一样，他们是为了减脂，我们是为了减重，要在很短的时间内把你的体重从一个数字降到另外一个数字。而且其实3公斤对我们来说都不算是降体重，一般我最多的时候降过11公斤。 多少天内？ 11公斤一个月之内，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去脱水也好，你去，我当时就做了一些很愚蠢的方法，我说我去剪剪头发，剪剪指甲，我这里弄到一些东西，那里弄到一些东西，会不会显得我比较轻？ 哎，大家很难想到，就是看起来一个很男孩子样子的女子格斗选手，竟然会有这么可爱的行为。 对，然后我就想，哎，是不是我待会儿在外面蹦蹦跳跳，是不是会消耗一点？然后我曾经有降体重降到就是称重的时候会被人架着。 抬着 架着，就是两个人架着我， 就彻底一点力气都没有， 把我整个人放在那个秤上。然后因为称重我们是要穿短裤背心嘛，就是为了减少一点重量，我会上身全裸，但是上面会前面当然是会有东西挡住啊，前面会有东西挡住称，因为我一般比赛的时候基本上我控制体重都这正好，比如说我打60公斤级，我一定是60.00。正好， 对，因为我们国际比赛的惯例是每 穿上那个， 你比方说打60公斤级别不能超过60.5，就是 上下浮动不可以超过0.5公斤。 大家现在可能只是在感叹说这一个月减下来22斤，11公斤非常的厉害，但你不知道的是他在减这个过程当中一点东西都不能吃 喝。 所以我现在刚好想问何群，你现在也是在经历这个过程吗？ 对对对， 现在还差3公斤，对不对？ 对，今天多少号？ 今天是13号， 还有3天，17号我们称重，还有3天， 还有3天的时间，他就要瘦掉3公斤。那你现在已经多久没有吃东西了？ 我快三天没有什么吃东西。 他都已经买好刀了。 对，双十一就买好了爆油的菜刀。 是真的不吃不喝，连水都不能喝的，就是嘴巴东西完全不能进东西。 渴了的话就拿棉签蘸蘸嘴唇。 因为刚刚在节目之前呢，何群也跟我们两个介绍说他这几天不吃东西是完全任何东西都不进到嘴里面。 是， 可是你喝点白水也不会长胖啊。 会漱口 但是不咽下去， 会偷偷的咽一丢丢。 所以说这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一个过程， 难以想象。 包括何群自己也说现在身体上皮肤当中已经开始出现一些变化了。 对， 但是就是为了在格斗的现场上那十几秒的一个时间， 对， 很不容易。 那你在17号称重完了之后，你第一时间最想吃的是什么？ 其实可能是心理作用，我每次降完体重下来都会想说，我称完体重一定要猛吃东西。那其实根本 这是不健康的，这是不能这样的。 对，然后如果猛吃的话，第二天比赛会浮肿。 因为你已经长时间没有吃过东西了， 而且对于肠胃也特别的不健康。 但是刚刚其实说到一个问题，我还是没有懂，因为刚刚何群给我们介绍说，他们这种降体重跟健身健美的人减脂肪是不一样的。 对。 可是你减掉脂肪，体重不就降了吗？ 他们是需要长时间的去减脂，我们需要短时间之内减重。 减脂肪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 你们可能等不了那么久。 对，我们要短时间把这个体重降下来，就要靠脱水。 但是为什么碧玉看起来就没有何群那么辛苦？ 因为我已经退役很久了。 哎，真的吗？ 所以说我现在是不打比赛了。 现在保持得非常好，如果我像他一样退役那么久的话，我可能都…… 你现在已经不打比赛了。 我已经不打比赛了， 所以你只是 2008年就退役了。 哦，所以你只是这个比赛当中的吉祥物吗？ 啊， 颜值担当。 我是 他想加碧玉当中的碧玉了。 我是专门为他们专业运动员服务的。 碧玉是从事这个专业多长时间了？ 从9岁开始练习武术，然后后来在国家三项队待了5年的时间，然后2008年退役的。 哇，那也是很漫长的过程， 很久的时间。 你一开始跟何群一样吗？也是不喜欢吗？还是你一开始喜欢？ 其实跟何群说的那种情况，我们好多运动员都有，就有的卫生学，家长会让他们去挣那个体育分嘛。有的卫生学，有的是就比方像我，就是小的时候近视眼，我妈妈就让我说不要在家看电视了，赶紧去练。刚好认识那个我们武术教练，然后就从此走上这条不归路。 我还想说近视眼去打这个格斗可能会有点看不清吧。 但是你去打了这个格斗，你就没有时间去什么看电视看漫画书了呀。 对， 所以说我们专业运动员的童年基本上都是在那种垫子上摸爬滚打的那种 很度过的。 哎，你知道我们这些人在回忆自己小的时候的时候会想到很多快乐美好的时光，你们现在去回忆自己儿时的时光的时候会不会觉得全是心酸泪啊？ 就今天被打了多少拳，明天被踢了多少腿，就基本上哭也不敢在人面前哭。 会不会有一个小本记上郭天宇今天踢了我一脚，王思华昨天又踹了我一脚？ 不会不会，我们一般都记到心里。 下次等到自己技术好的时候再打回去。不过当时在练的时候，每天都会告诉自己说，如果我能熬得过练体育的苦，那以后我在社会上的话，应该就不会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得到。 对，我觉得从小就练女子格斗的女孩子，可能真的会比一般在温室里长大的女孩要更加的坚强。 是， 所以这就是咱们国家这种木兰精神，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节目叫做木兰战记。我真的觉得很酷，我还有很多问题想问，但是我们上半时段马上就要结束了，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下半时段当中呢会跟大家聊更多好玩的事情，以及会真正的展示一些很酷的实战的动作。我们下半时段再见咯， 一会儿见， 拜拜。 年轻的声音就在。 我们是学生。十一月十七日，世界学生日，北京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特别策划世界学生日主题大型直播，我们邀您共度这个莘莘学子的美好节日。全天多档节目聚焦校园生活，全屏可视化直播，立体展现当代学子的理想和担当。十一月十七日，一个全世界所有学生的节日，让我们一起相聚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北京青年广播，聆听年轻的声音，释放青春的激情。 有请女神小雨闪亮登场。 进入到北京时间的4:32，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女神百分百，我依然是你们非常可爱美丽的丰台小何穗小雨。 我是丰台小何穗旁边的泽华。 以及好啦，今天我们两个都不是主角，今天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是两位非常酷酷的女孩子，她们呢都是我们国家 MMA 的女子格斗选手，一位是何群，还有另一位是碧玉，欢迎两位。 Hello。 刚刚上半时段呢我们聊得非常开心，导致于在短短的休息时间呢都觉得时间已经不够用了， 下半时段根本没有时间教大家一些动作 的 呢。 是的呢啊，好啦，大家不要忘记可以在一直播平台上面搜索活力酒吧，以及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酒吧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收听收看到今天这期女神百分百。 在稍后示范动作之前，还是有很多的问题想要再请问一下二位的。 是的，因为呢我觉得啊，就是在我个人看来，可能比如说他们两个也说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来练这个女子格斗嘛，那刚开始可能还没有现在这样的专业素养，就很想知道会不会有打着打着急的时候，就比如说两个人平时关系看起来还挺好的，然后呢说哎，今天何群咱们两个人一起来示范，一起来练一练吧，就打着打着就生气了，真打起来了怎么办？ 我们从一开始打的时候就是认真的，不是打着打着就生气了， 认真的当做打架去打， 一交手就是仇人。就是台上是对手，台下是同 学。我们那时候都会避免同一寝室的女生，同一寝室的去打实战，因为打完以后会两天三天不说话。 对对， 很尴尬。 真生气啊， 真生气。因为女孩子嘛，心 就有点小，很爱美嘛，小的时候都比较爱美，虽然说我们是运动员，但是有的时候 生气点在于你踢了我的脸， 他会就是很打脸，就脸上乌眼青，经常会。 那如果比如说咱们两个是关系很好的朋友，今天要一起来练习这个实战，那会不会提前沟通一下，说一会儿你要打我脸呢？ 会，不要打脸哦，一会儿教练就是过来，你们两个在干嘛？ 就是必须得打脸是吗？ 必须要认真打。就是哎，被逼的。 也就认真打是没有办法避免， 没有办法 碰到脸的。 对，因为你平常训练只有在跟队友的时候会有交手，如果这个时候你不认真的话，你到了比赛场 是被别人打。 对啊，会 被打。那现在你们是怎么来调节这个心情的？就是 这个度吧。 对， 因为一段时间的专业训练之后，你就会有一个专业运动员的素养，就是一定就是场上该怎么打怎么打，场下都是好朋友， 大家都会很理解。 对， 那现在打完之后立刻就变好朋友了，也不会两三天不说话吗？ 打完就拥抱了。 对，打完就拥抱。 打完就拥抱， 咬牙切齿拥抱。举个例子吧，其实何群的这个鼻子说之前曾经被打断过。 对、 啊、真的。 我 之前有一次打美国的一个赛事的时候，因为可能会有一些情况在里面我不知道，因为那个对手称重的时候我也没有在，他有1.77米高，然后他具体有多重我也没有，因为我自己在降重，就没有时间去。 你有多高？ 我1.70米。 哦，他比你高， 他比我高7公分。你看我现在这个身材应该看起来不是很胖吧？ 是， 但是我现在体重还超3公斤。他就肚子上会有一圈游泳圈，他告诉我说他也60，然后当时我就自己降体重降得有点懵，然后最终就上擂台打。因为身高我本来就不占优势嘛，而且还是我自己把他拖入地面，然后拖入地面之后他用肘砸了我的鼻子，就把我鼻子给砸断了。 然后当时是因为我鼻腔里跟喉咙里都是鼻血，我呼吸比较困难，然后裁判终止了那场比赛。结果更有意思的是，我在三亚比的比赛，回来北京之后，我北京的朋友跟我北京的家人说，你要不要去看看心理医生？ 看心理？ 我说为什么？他说你这么输是不是对你打击挺大的？我说并没有啊，我说我可以赢，我就可以输得起。就医生说要不要看心理医生，要不要看心理医生，我说真的不用。然后后来我就，但是当时断了之后，医生建议是在一个星期之后去赶紧做复位手术会最好。但是我之后又去了德国打武林，去了德国打比赛，然后又拍摄了一个别的真人秀节目，大概耽误了有两个月。2015年圣诞节的时候我去做的，当时其实一个很小的一个手术就要到一个外科室把它调整就可以了，但当时我是打了全麻推进手术室，因为它已经断了，在别的地方已经长好了，然后要重新把它弄断了再把它接到原来的位置上。 这只是其中的一处伤。 对， 像这样的伤遍布全身，鼻子这么高， 所以接的也是很好的。 还有我在做的时候，我跟医生说，我说你能不能把我弄高点。医生跟我说了一句话，医生说我们是治病 不 是 整容。 打麻醉之前我又说了一遍，他还是说我们是治病不是整容， 顺便推高一点。 而且你想，你鼻子变得更高以后不是更容易受伤？ 对呀、 我当时鼻子断了之后就想说以后不打了，真的不打了，就趁这一下把我弄高一点变好看一点。 你真的很适合打这个比赛，因为我觉得他的那个内心很强大。 是，好，我们今天时间实在是太有限了，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二位请到我们今天这个展示区当中，真真正正的带给大家一些实实在在的动作哈。 好的， 期待 实战中要来了。 是，接下来我们请导播老师把这个画面切到我们这个展示区当中。 嗯， 展示区当中呢，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有一个垫子。 是的。 这个大垫子也是平常当中不会有的哈，虽然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些基本的动作，不过那是一个小的瑜伽垫。现在两位是站在这个垫子上，正常的站位应该是怎么样的一个站位？ 两个人这样站，然后正常有站立打击， 好，我们也请那个小雨过去来做一下采访。 来，感觉我要被打了。 没有，我们打 MMA。 正常的打法是两个人面对面的站着。 正常是两个人面对面，两个人都站架，然后 MMA 里面包括站立打击，比如拳法、腿法、肘法、跟膝法。然后摔法抱在一起，然后到了地面之后有地面柔术，然后加地面脚技，然后有些脚技我可以让碧玉示范给你们，因为我体重比较大，别我要是一不小心把它掰了，他后来下来他跟我生气。 没事，何群不用着急，也不用害怕，你旁边那位想要打鼻子直接上去怼啊。 是，然后这是正常的站立式格斗。一般两个人在打的时候，其实眼神非常重要。你看碧玉的眼神，他就特别有那种 杀伤力、 打心的那种。那种阴气，是不是？他还说他近视眼人不是应该这样吗？但是他没有，他一点都没有，他就眼神特别好。就一边上去的时候，其实上去之后，你的因为紧张啊一些，你就会消耗到40%的体能左右。其实你不是100%精神状态，但是你上去之后，你要用你的气场去捍卫住，去撼住对手。你说你上去就特别萎靡，没上去就来。 萌萌的， 来， 小雨， 来， 你看这个垫子上的三位站位，只有你气场非常的弱，感觉一下子就会飞出去。 我真的很弱哎，我就是那种，好吧，你就把我打倒吧。 对，然后下面，一般，像我们是一种比较专业的格斗选手嘛，就一般的女生走外面说，哎，我们练习这个东西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呢？那我们走外面，因为现在的社会上就其实不是那么的安全，就会有一些坏人 防身术。 但凡遇到一些危险情况， 对，但凡遇到一些危险的时候，他们一般会比如说从后面袭胸啊，鱼在前面走，正常我是跟正常男生一样高啊，正常男生都是快快的样子。 你真的也挺像一只狼啊， 很会给自己加戏。真的，我们何学夏已经进入角色，他戴了一个墨镜。哎， 真的是一个很坏的坏人。然后我看到这个美女怎么办啊？ 不用解释，你一看就是坏人。 哎，美女别走， 现在是袭胸了。然后这个时候碧玉应该怎么办呢？ 正常女生的第一反应就是一定是啊大叫， 对， 一定会大叫。那这个时候不要叫，你要有你自己要做出相应的方法。大家看， 首先对，一定要镇静。就一般情况下遇到这种情况肯定都是一片空白，大家可以理解。一定要先告诉自己镇静，一定能行。然后这个时候呢，你自己的力量本身不够很强，这个时候你就要用巧劲儿。首先在他抱的不是特别紧，没把你抱起来的情况下，先向双臂向上抬，然后往下蹲，击打他，用肘部击打他的软肋或者击打裆部。 这位戏真的很足。 哇，真的，你看我们连贯起来做一套就是啊，哎， 哇，现在做的是一套连贯性的动作。 但其实分解开来，每个动作并不难， 对， 大家很简单就可以学会。 心情一定要调整好，不要说一被坏人抓住了之后就啊你要大叫，或者是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一般就会他们从后面说哎别动， 对，是叫 锁喉，把你的东西交给我， 嗯， 他 锁到你的脖子， 那就交给他。 看他长得帅不帅、哎、 我们的财务很重要的，这时候怎么办呢？ 如果这个时候呢，就要用你的空余的指手去抓他的抓他的任何一个指头，抓他一只指头，然后向外掰。 哇，这个招数很棒。 对，但是现在我们又不得不讲到专业的问题，在正规的 MMA 比赛当中是不可以掰一根关节， 这样是犯规的，对不对？ 嗯， 必须在三根，必须抓住三根关节才可以做， 三根手指以上的， 对，才可以做动作，这样不犯规，还必须还可以扣我的耳朵。还可以抓我的耳朵，在 MMA 比赛当中也不可以这样， 鼻孔也不可以， 还抠鼻孔，你是看到那镜子反光才看到鼻孔在哪里，好不好？对， 为了以防大家有误区，再跟大家讲解一下，刚才我们示范的这个是女子防狼术当中， 对， 如果是被锁脖子的话，这个时候你可以抠对方的一个指头，以及可以把剩下那个没有被锁的那个胳膊拿去抠他的耳朵呀，抠鼻孔啊，都 OK。 嗯， 如果你穿高跟鞋，也可以踩他的脚。 对， 哦，总之就是要反应很迅速， 就是、 不要害怕，不要被吓到。 你肯定要先来练习一下最基本的格斗。 嗯哼， 你说现在我上去抓你，说啊，你抓我干嘛？你会有一个比较什么大的反应？ 我不会啊。 比如说碧玉来抓我，比如说碧玉来抓我头发，那我第一反应一定是， 对， 你们 哦，对，你心里确实是会有这个 准备，就跟着走了， 就一起走。比如说还有一个，我们在街上去抢别人的包， 在街上如果你被别人抢包的过程， 我来假装抱一个孩子好不好？ 比如说碧玉抓， 为什么不给我孩子？ 然后第一反应我就去抓他的包，抓他包你们会顺势就把包给他，对不对？ 是， 不用，你们就 被他劲儿带走， 因为你们。但是你可以下蹲， 嗯、 他只能抓走你的东西，他抓不走你的人。 是， 那一抓必须蹲， 就靠自己的力量， 靠自己的力量，包在这里跨，靠自己的力量下蹲，他抓不走包。如果你是你不要给他，你给他，他肯定会抓走了。如果你被抓住，身上被抓住你的包或者什么东西，你要下蹲，用你身体的力量把这个东西带住，你用胳膊跟他拉扯，你拉不过他。 这些提示真的是非常重要。其实，在各位遇到各种情况的时候，首先第一点还是要自己内心非常的勇敢。不要害怕情况的发生。 对， 第二点的时候，让自己的重心变稳，不要跟着他的力量去跑 了。所以这个时候就会有人说，哎，什么样的人可以适合练女子格斗？首先、你要勇敢， 嗯， 就是你不要怎么说，我经常跟自己总说一句话，就是不矫情就没事儿。就是啊，你看疼吗？他肯定也疼，没事儿，他上很多这种口子，这都习惯了。 哎，这样你掐下小雨，听一下他的反应。 没有，你看，一般我们在 我其实很坚强啦，我很坚强。我平时健身，我手上磨的都是茧子， 是 这种吗？ 你看啊， 哪里有？ 看啊，这全都是茧子啊！ 女生在一起就会变成了女生的一个 party， 跑题了，好不好？ 私下，如果你要想要学的话，可以来找我们，我们可以教你一些走在社会上，比如说他以后要是吼你啊，你就直接 一巴掌就上 来了，可以把他定 在那儿。天哪，我就不应该上这期节目， 一拳就把他 定。以后可以一上节目立刻把泽华先定住， 对，把他定在那里，对，然后现在。我们还会有一些地面上的锁技， 嗯， 好， 那我们先介绍一个最简单的，也是最典型的一个锁，叫 Amber， 叫锁， 对， 就是把这个人锁住吗？ 对，首先 这样，你们两个要不要侧过来？因为他那个镜头这样拍可能看不太清楚，嗯。 现在是合群完全的躺到地上，必须做到合群的腹部。 我是属于骑乘位，我是属于优势位置。这个时候，对，我想做他的时候呢，首先要控制住他一只胳膊，然后扣脚，做。我们所说的 Amber 就是胳膊的锁，然后把对方的大拇指冲上，顶胯，就已经锁到他的肘关节。对，反关节的动作。对，这是一个典型的 MMA 里面的锁技动作。 哎，有一种在看那个印度电影《摔跤吧，爸爸》当中的一些镜头，在教基本的一些动作。 我完全变成迷妹哎，我真的非常喜欢。 是。 还有一个是站立可以锁 陌生， 就是 嗯。 还有一个是站立可以锁。 我们在外面会遇到一些社会上人，他们打你啊，或者是比如被扇巴掌。 你真的在社会上遇到很多人哎。 很想搞得我今天很想在社会上立刻遇到点什么人。 一，然后这边吧，来。我们会先挡， 对， 会把他胳膊给搬过去，就你要先挡，就别人一说，哎，我们会先绕，正常我们练过的人会，但是一般没练过的人就，你打我一下，我打你一下， 对， 打我一下，你要下意识的去挡， 要去挡，不能先被别人打到， 而且这样就可以把被动变成自己的优势。 在这里就说一下这个我们说的这种就是下意识，为什么叫下意识？为什么有的人去学跆拳道，有的人学拳击，就是为了锻炼我们的一个肌肉记忆。就你没有练过的时候大脑是一片空白的，但是如果你练过，你的大脑空白的情况下，你的身体会做出第一反应， 是，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可以救你一命的时候。对， 而且此刻大家看直播的过程当中会发现，其实教的每一个动作它并不复杂， 对， 重点是你敢去做这样的一个尝试。 其实重点还是敏捷度啦，我觉得， 对，还是要前期先练习了， 淡定。 好， 那 刚才我们也是给大家展示了一些，如果遇到特别的情况，遇到社会当中刚才何群所谓的那些人的话，我们应该做出如何正确的反应。接下来既然两位都在，不妨给我们做一个展示好不好？女子格斗在日常生活在你们比赛当中的一段基本的漂亮一点的动作给大家看一 看。因为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在角落里面还有一个很沉非常巨型的一个杀人，我们可不可以让它派上用场， 来请何群搬过来吧，看起来就是很沉的一个东西。 所以你看我们何群就是一下能把它搬起来吗？ 他好几天没有吃饭，他刚才对我白眼了一下。好， 他只能是你起来 直接就倒下了， 他只能是过 程。所以你们平时在训练的过程当中是会经常面对他吗？ 有真人就不面对他，比如我打屁股我也不打他。 如果没有真人的话就是拿这样的一个玩偶，但他其实挺硬的，我刚才摸了一下，对， 很沉。 木兰丹妮这个拳套挺舒服的。 欢迎大家通过一直播去搜索我们的活力982，看我们今天全程的一个视频直播。 是的， 真的不看直播你会后悔。 其实一般我喜欢打站着的人，他一上来就跟我跪着，我 感觉你今天很想打碧玉。 你要不要先介绍一下你即将给大家展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动作？ 对， 会先击打他， 击打头部， 先击打，然后 这是脸部。哎， 对，这是脸部，然后打完之后会把它弄下， 我 还得 摁下去。 然后我们 MMA 里面会有一个骑神打击，骑神打击就是跪在他上面打他，这样也可以用拳头打。 好疼，即便是假人我也觉得我的脸在隐隐的疼。 然后紧接着连上碧玉刚刚做的那个 Amber。其实做假人没有做真人舒服。 他刚才坐他身上的一瞬间，真的感觉要地震了一样。 那个今年的海选的时候，有一位选手直接把我们这个杀人棉花都打出来了。 这么大力气吗？ 谁来着？张宏宇。 所以何群，你要不要这样？我们再把他扶起来，然后你把刚才的那一些动作连贯的快速。啊，可以吗？ 今天不想被你打。 地狱同意的话就可以啊。 其实我们一般的实战的时候都是要从站立打到地面。 一般实战的时候就是要从站立 打 到地面。 其实 好， 哇，大家真的很直。哎，今天真的是人和人之间的对打。现在何群把碧玉搬了起来，摔到地上的碧玉， 我们去骑乘。 何群骑到了碧玉的身上，然后继续打脸部。这个时候何群又抓住了碧玉的胳膊， okay, 然后把脚放到了脖子上。 哇， 彻底的锁死， 很酷。好喽，那我们今天展示到这儿好不好？ 是， 我们先一起回到我们的直播区， 再和大家继续的分享一些其他更多的细节和故事。来，欢迎三位一起回来。 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依然是女神百分百。 太酷了，他们三位觉得非常的热，而我一点都不热，看得非常的热闹。 如果今天我们这期节目你观看展示觉得还没有够的话，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每周五晚上的22点来关注一下青海卫视的这个木兰战记。 是， 对，因为我觉得女子格斗嘛，可能在很多老一辈人的心里可能他们会不太了解，觉得说女孩子打什么打会很危险啊。但是其实女孩子练这些不但可以防身，而且还可以让你 强体。 对， 为什么瞬间笑这么开心？对， 就是忽然觉得我好像很愿意加入这个行业耶。 哎，有些女孩会说，这个是需要什么身体素质才可以加入到女子格斗当中来吗？ 没有什么身体素质，只要你爱好就好。 有的人是因为身体强壮、性格，有人是因为体弱多病，然后才练习的。 对，无论是哪种人，体育都会帮助到你。 对，我觉得练体育对我而言会有点帮助我的情商。 还帮助情商。 对，就是一般如果没练的话，一些小伤小碰就会觉得 受不了了，因为以前我们训练的时候受伤，教练就会告诉我们一句话说，没关系，离心脏挺远的。我以前打了石膏去，说左腿打石膏，说右腿没事吧，那就练右腿，两个腿都伤了，胳膊没事吧，那就练胳膊。 真的吗？ 对啊，胳膊伤了，腰没事吧，那就练腰，总有一个地方能让你练到。 哎，小雨， 哎， 何军说他现在情商那么高，那你说 我情商，我没有说我情商高， 他说了，我听到了， 对对， 我在练情商。 那一会儿我邀请他这个在现场当中唱一两句歌，他应该不会拒绝的哈。 没有办， 他应该 没有办 的，毕竟以后可能他要来咱们节目，而且 没有伴奏我不唱。 曾经还听过超级女声。 对呀、啊，他如果拒绝的话，他会很不 好 在节目当中。 来吧。 我觉得不太合适，而且今天在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这几分钟，如果他唱几句，大家也会很开心。 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刚刚主持人也说了，每周青海卫视会播我们木兰战记的节目。如果大家觉得看青海卫视不过瘾的话，大家可以关注花椒虎牙一直播企鹅斗鱼，每周三每周六晚八点，大家关注木兰战记都会有这样的节目可以看到哦。好，今天的节目就可以到此结束了，对不对？ 哇塞，还会做安利， 已经做了一个完美的安利， 情商高就是不一样。 已经流汗了，是 吧？好啦，那看他这样，我们就不为难他。 是，大家如果没有看过瘾呢，包括如果在路上，你现在只是通过广播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的话，欢迎大家回去通过新浪微博搜索“活力982”观看我们整期节目的视频。 是的，也非常希望女子格斗这样的一个赛事，以及女生这样的一个运动的方式，能给大家带来更多的正能量和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那另外呢，还是要预祝我们的何群在这马上即将3天之后17号的称重仪式上面达到这个60.00的这个完美的体重，也预祝他在18号的决赛当中取得很好的成绩。非常感谢两位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当中，也希望大家多多关注《木兰战记》这个节目。我们明天见喽！我是小雨， 我是策划， 拜拜。好，您接下来即将收听收看到的是982活力榜，我是小雨， 拜拜了。Sweet music and dance with me, 'cause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always beauty in the world, so much beauty in the world. So shake your booty, boys and girls, for the beauty in the world. Pick your diamond, pick your pearl, there is beauty in the world. All together now.We need more money, they say. Change is gonna come, like the weather. This ain't forever, they say. So baby, in between, notice the blue.